天都在几点钟，你会想起我，天黑了，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，相互等待之中，某一刻，总是在度过距离外片刻之中，想的能否相同。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受是否只有我不记得，这一世错过，心无有人错，心还要往前走，这一刻你在想什么，回头往后撤， 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。